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北京演出公司最新公布了将在今年推出的一系列演艺项目，按照北演剧目的惯例，经典和原创各占一定比例，请听报道。 每年临近次年元旦的时候，北演公司都会在人民大会堂上演音乐会、戏曲晚会和芭蕾舞三大晚会，今年也不例外。除此之外，还会有摇滚民谣系列音乐会和老舍国际戏剧节等打包推出的系列演出。戏剧板块里，根据童话 IP 改编的音乐剧《故宫里的大怪兽》将满足小朋友的观演需求，而以大运河文化带为题材改编的话剧《运河1935》则契合了北京目前三个文化带建设的主题。在京津冀优秀剧目展演中，戏曲类演出占了绝大多数比例。对于三地来说，传统剧种同根同源，今年的展演能让戏迷过一把瘾。北昆的汤显祖与临川四梦，天津京剧院的新编京剧狄青，以及河北玉县的秧歌剧魏相书将轮番上演。程派青衣名家迟小秋领衔的京剧宋家姐妹，中国评剧院的花为媒和北京曲剧团的黄叶红楼都将与观众见面。英文原版音乐剧芝加哥的中国巡演已经被提上日程，这部百老汇和伦敦西区的标志性剧目被翻译成过10种语言，风靡全球。舞台版的巨大成功也吸引了好莱坞的关注，2002年电影芝加哥问世，成为奥斯卡奖的最大赢家。这次的引进是否会有改动，英文原版会采用怎样的班底，目前还是未知数。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保利卷今天将上演儿童剧《爱探险的朵拉》。朵拉是孩子们熟悉的形象，在这个原版舞台剧当中，朵拉丢失了她的泰迪熊，并和她的朋友们一起踏上了寻找泰迪熊的探险旅程。这部儿童剧全都由外国演员演出，剧情当中还精心安排了英语学习的桥段。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今天将上演儿童音乐剧《熊猫成长记》。这部剧以国宝熊猫为主角，生动讲述了善良的小熊猫在旅行当中结交了许多好朋友。在森林环境恶化时，小熊猫主动帮助朋友们，并与伙伴们一同拯救地球环境的故事。这部剧将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音乐和中国皮影有机结合，将刷新孩子们对皮影和古典乐的认识。罗志祥2018疯狂世界巡回演唱会北京站今晚登台凯迪拉克中心。这次演出，他说会为所有的粉丝设计惊喜的新环节。此外，他还亲自上阵担当副导演一职。改编自毕飞宇同名小说的话剧《男人还剩下什么》将于7月4号到8号在龙福剧场上演。这部获得2017年度北京文化艺术基金资助的项目，由何露露编剧，孙博导演和主演，讲述了一对年轻夫妻彼此折磨和和解的家庭故事。一年一度的京津冀精品剧目展演将于本月11号在北京开幕，并持续到7月19号。来自三地的11台剧目将在北京剧院、民族宫大剧院和长安大戏院演出22场。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以晴天为主，午后偏南风较大，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继续处在高温预警中。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降雨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降雨湿度65%。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八块三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3块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见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是8.3块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 燕子去了又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又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他太想把奶奶留下来了。 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雁，宿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细细品味，好好读书。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周六下午为您送出的读书节目《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静乔。昨天啊是6.1儿童节，很多这个儿童的读书活动啊都放在今天举行。那我们诵读小站呢，今天也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很多的童书，我们也要给孩子们送来很多他们喜欢的书和很多儿童编辑、儿童的作家他们认为需要分享给孩子们的书。像我们在日常的节目里啊，大家最近几天听每天北京文艺广播8个时段的诵读小站短版的节目呢，我们是请到了有儿童的阅读推广人、童书编辑还有儿童作家，为孩子们推荐了很多的好书。那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将有请一位童书编辑来为大家分享他认为比较好的这个需要分享给推荐给孩子们的书。我们来欢迎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博极天卷童书编辑姚轩宇，欢迎。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博极天卷童书编辑姚轩宇，很高兴在诵读小站和大家分享一些美好的图书，共享接下来美好的时间。 轩宇呢做童书编辑有几年了？刚刚我们在聊天的时候说已经有4-5年的时间了是吗？ 啊对。 那你觉得作为一个童书编辑，是不是让你的生活也变得比较美好？因为你平时能接触到很多好，就是这种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很多好书。 对，是这样的，就是一方面呢，我觉得这份工作它可以让我保持一颗比较年轻的心，因为你想工作和生活中难免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也有很多让人疲惫的时候，但是看到一些好的文字或者是有趣的绘本，看到像米奇啊帕丁顿熊啊这种很可爱的形象，就真的会觉得一扫疲惫，觉得哎，其实生活还挺好的。 看你整个人散发出来的精神状态，也是一个好像是每天都沉浸在童话故事里，或者是那些非常单纯的美好的文字里的这样的一个人，觉得很羡慕你的工作哈。那今天要为我们分享的是哪几本书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呢，第一套是毕淑敏老师的《少年心灵智慧书》，还有刘墉老师的《少年成长智慧书》系列，以及两本我们非常经典的图书，其中一系列呢是《蓝精灵经典故事》中英双语版，另外一套书是《米奇九十周年纪念典藏版》。最后呢还有一系列图书，也就是我们即将要和大家见面的陈维平老师的《说给儿童的中国文化》。 我觉得你今天带给大家的这几本书 很有特点哈，既有这种心灵成长的，包括智慧成长的，还有呢大家非常喜欢的米奇，还有这个蓝精灵这样的非常可爱的书，是从国外引进的国外的经典。最后呢还有一个是讲述咱们中国历史的这样一本书，这样的列给大家，列给小朋友，或者是列给这个青少年朋友们，这样的一个书单呢，是既丰富，既能增长他们的历史知识，又能丰富充盈他们的内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一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比较感兴趣的呢，其实是米奇还有蓝精灵这两本书，因为这两本书我们小的时候都非，特别是蓝精灵哈，在那山地那边、海底那边，就是感觉特别的有意思。那这样的一本书呢，我们能不能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呢？ 蓝精灵的故事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了，就是它陪伴了好几代人的童年，然后呢在60年之前被约把它带到了这个世界上，然后蓝精灵呢它是跳跃到世界各地很多国家，陪伴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现在你出版的这一套它是中英双语版嘛，就是通过对蓝精灵故事的阅读，可以让小朋友们在探寻这个故事情节、探寻乐趣的过程中，还能得到一个语言上的启蒙。也就是说你想他以后如果用一些英文单词突然跳出来某一个情节跟你互动的时候，那应该是又是一种很有乐趣的画面。 诶，那这本书里面是，这本书是适合几岁的孩子来读的？ 这本书我觉得它的跨度其实是很大的，你可以从3岁开始，也可以从6岁到12岁。那低幼的小朋友这样这个年龄段，那就需要我们家长辅助多一点。你要常常跟他一起阅读，也是一个增强亲子互动的一种方式吧。如果小朋友再大一点以后，他就可以独立阅读，可能对其中的文字或者是英文部分有更深刻的理解。 就是说孩子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一方面呢是可以加强这个亲子关系，然后另一方面呢是有助于自己英语能力的一个提升。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特别是对于家长，这买这样的一本书给孩子来读比较省心，又让他学了中文又学了英文。而且最重要点我觉得是哈，就是家长呢，可能像现在我们很多80后90后的父母，小的时候也都看过蓝精灵的故事，这个时候把自己儿童童年时代读过的书分享给自己的孩子，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那我们下面再分享一本分享毕淑敏老师的书吧，因为毕淑敏老师他的作品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而且我觉得他的文字非常的美。这套书咱们是毕淑敏老师写给少年的心灵智慧书，是从哪些方面来就是跟大家分享他认为的心灵智慧需要青少年朋友需要增长的地方呢？ 我们都知道毕淑敏老师，他其实本身在心理学这个领域就有非常独到的他的见解，还有很深刻的研究。在他这个年纪呢，他又游历了世界很多个国家，在旅行中得到了很多个人的体悟。那这套书呢，他是从认识自己、成长、动能啊，看向世界的心与眼，与万物相处的方式，以及创造幸福的能力5个维度来去关照儿童的心灵成长。 就是说再从5个方面让孩子们打开孩子们的心灵，这样的一套书。 对 那你觉得在这本书当中，你在编辑过程当中有哪些比较打动你的文字想今天分享给大家的呢？ 其中有一本书是愿你内心足够富足，然后这本书里面有一章节是关于温柔的一个分享，然后我觉得这篇文章让我读到的时候是感觉到很舒服，然后又得到了一种心灵上的慰藉。 那这样的一段让自己内心温柔的文字是什么呢？在今天的诵读小站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请编辑姚轩宇来为我们分享其中的一段文字。 好，温柔就是能够对抗世间所有的坚硬。圣雄甘地说过，用温柔的方式也可以震撼整个世界，原子弹可以震撼世界，山崩地裂可以震撼世界，但是温柔可以吗？很难吧，并不是做不到。地球上 最广大的存在是什么呢？是水。海水占了地表面积的71%，除了海水之外，陆地上也有水，所以加在一起，它们比71%还要多。水深流漫，风动山静，一滴水多么柔弱啊！它没有形状，没有硬度，甚至连自己的姿态也维持不住，放入锅碗瓢盆，马上就悄无声息地依从了容器的限制，要方就方，要扁就扁，毫无个性的模样。然而水的力量谁敢小觑，它们雕刻了山峦，凿通了石壁，溶解了无数矿物，摧枯拉朽的一泻千里，裹挟万物。有道是水火无情，不起眼的水居然排在了万丈烈焰的前面，可见它爆发的力度。当它不准备发功的时候，安静而温和，它慈悲柔软地轻轻流过，灌溉大地，濡养生灵，没有一丝居功自傲的模样。它遇到不平的时候，会发出铿锵有力的声响，绝不忍让和退缩。它的每一朵浪花中都藏有自己的目标，无论怎样粉身碎骨，盘绕多少曲折，总是坚定地向着远方奔涌，从不懈怠。水教会人们，不要把迂回当作怯懦，不要紧抓着毫不妥协的感觉自我沉醉。真正的勇敢是赋予弹性，要允许那些必要的弯曲，比如长江的天下第一弯和黄河的大拐弯，都不曾影响了他们滔滔东去入海。水可成为我们意志的向导，只要稳定向前，温柔便可对抗所有的坚硬，便可越过障碍，复归安宁。这个世界上不爱自己的人太多，很多人以为只有委屈自己才能讨好喜欢，换得幸福。其实只有真正爱惜自己的人，才有可能爱这个世界，得到真正的幸福。 好，谢谢轩宇为我们诵读了这样一段美好的文字，是毕淑敏老师在这套书里面讲述的温柔的力量，他用水来为我们做的一个隐喻，因为水既温柔，但是也是充满了很多的力量。你觉得这段话和或者是这篇文章最打动你的地方在哪儿呢？ 嗯，它让人学会用柔和的方式去面对这个世界，这是跟我个人理念很相符的一点。我从来不觉得一个人要把强烈的情绪爆发在生活之中，就是所谓的坚强无畏，反而是那些内心平静的，他可以平和的处理任何事情的人，其实那样的人，他才是内心很丰盛、很坚定的人。 嗯，看来你一定是很仔细的读了毕淑敏老师的这套书。我觉得对于青少年朋友来说，这样的一套书其实是增长自己情商的一本书，能让你自己内心沉静下来，然后去思考怎样去面对生活当中你所遇到的困难也好，所遇到的挫折也好。 对， 嗯，那我们刚刚讲的这套书呢，是毕淑敏老师写给青少年的。我们今天还带了一套书，是刘墉老师送给青少年的。那这套书跟我们刚刚说的毕淑敏老师的这套书有什么不一样吗？ 啊，毕淑敏老师他更多的是向内的关照小朋友的心灵成长。那刘墉老师这本书呢，他分别针对关乎孩子未来人生走向的五大方面嘛，学习、做事、交际、说话艺术、心态，以及亲情友情，以真实的故事，以他自身有趣的文笔，与独特的角度，分板块的给这些成长中的孩子传授成长的智慧。侧重点可能更在于与世界互动的层面，想在这个层面去提升孩子的一种能力。 哦，这点就是我们觉得这两套书很有特点。毕淑敏老师可能作为一个女性作者，她的角度呢更关注的是心灵，那刘墉老师作为一个男性的这样的一位大家名家，他更关注的是你对外的你的智慧的增长，你去面对这个世界真真实实需要你去应对的一些困难和挫折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去做，更像是一些方法论哈，我觉得。 对，就更理性的角度。 嗯， 哎，那我们也分享这套书当中的一篇文字来送给大家。 这本书有一段话我觉得写得很好，它是关于时间留白的。分享给大家。时间需要留白，大脑需要休息，人生不能过度的死心眼儿或勉强。当你发现走到了死胡同，如同作家遇到高原时期，需要的是喘口气而不是硬干。所谓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如果你钻进牛角尖出不来，身心会出问题的。我常常想起以前当电视记者的时候，一条新闻接着一条新闻采访，还要赶回公司播报晚间新闻，回到家想写文章、画画、读书，脑子却已不知怎么用，不是脑里没东西，而是拿不出东西，也塞不进东西。这时候我需要把自己完全放松，听听音乐，打打球，聊聊天，还常常和太太一起散步几公里，去夜市吃小吃。回来时夜深人静，可能灵感自然就涌现了。自认为尽了全力却事倍功半的朋友，请试着放下，放松心情，放缓步调，出去玩一玩，动一动，为你装得过满的瓶子留点空位，为你的时间留些空白。不要怕休息，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如果时间像是电梯，我们就是乘坐电梯的陌生人。我们知道电梯在动，自己却感觉不明显，而当电梯的门再度打开时，已经投入一个新的环境了。这个环境可能宁静，可能喧扰，可能有令我们惊讶的事物，在时间的推动下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永远无法预卜。 好，今天是又为我们诵读了一段刘墉老师在书中跟大家说的生活当中需要留白。其实我们刚刚读了这两篇文章，与其说这两套书是送给青少年、送给儿童的，我觉得更是需要我们成年人去朗读的。诶，我不知道轩宇在做童书编辑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觉得其实我们成年人有的时候去读一读自己年轻、自己年少的时候读的书，或者是自己曾经没有读过现在已经出版给孩子们的这些童书的时候，是会让自己的内心变得特别的宁静、特别的舒服。 对，就是经常会有这种感觉，因为我的工作就是看一些这些很年轻很活泼的文字，然后阅读的时候会有一种很强烈的代入感，回到自己小时候，觉得那种感觉是又宁静但是又充满期待的。可能有些时候因为太疲惫，你会忘记自己想要的那个东西是什么，但是你经常回过头去看一看，好像又充满了一些力量。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回味初心。 哎， 那我们继续来回味初心，来说一说今天带给大家的《米老鼠》的这套书。因为《米老鼠》已经诞生90年了， 对， 真的就是没有办法想象那么可爱的两个小可爱已经90岁了。 对，我常常想，我说你看，我们总觉得小时候陪伴过我们的动画片也好，那些里面出现了好多人物，觉得他们永远是在童年， 永远不会长大。 对对对，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是在看到他们的时候呢，也会想象自己，哦，我应该也没有长大。所以在昨天过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身边的很多朋友同时也都在庆祝这样的一个节日。虽然我们已经不是生理年龄上的童年了，但是我们有一颗童年的心。 对对对， 这套书主要是一些什么内容呢？是就是把我们小的时候看到的一些很多经典的片段又重新展现给大家了吗？ 是这样的，那我们这一系列呢，就是为了纪念米奇诞生90周年而做的。从20世纪30年代到21世纪初，那米奇故事大概有1000多个了。有很多，我们从这1000多个故事中精选出来了33个经典故事，就是有的是奇趣幽默，有的步步惊心，然后有的奇思妙想，有的跌宕起伏，就是丰富多样极具特色的33个故事，就是希望呢把它带到现在的孩子的生活之中，陪伴他们。 嗯，哎，那这些故事当中有没有比较好玩的故事跟我们说一下呢？可能我记得小的时候，现在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哈。就小的时候看这个米奇和米妮他们的一些故事，就大部分的时间是处于自己的一个想象，包括现在有的时候去到迪士尼看到的他们，也是处于自己想象当中他们的一些故事。那咱们在这套书里面编辑进去的这些故事，有哪些是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的吗？ 嗯。就我自身来说，因为我很喜欢迪士尼乐园嘛， 嗯， 然后小时候也会有很多的期待，总觉得我是不是坐上巴斯光年的船，我就真的飞到了宇宙里。然后就是我们里面会有很多这种珍藏的故事，让唤起大家对一种怎么说，可能对自然力量的一种期待，一种幻想，一种畅想也好。 哦， 因为这方面比较打动我。 所以我们在读这套书的时候，就是有一种回到童年。那我们刚刚一开始也提到了蓝精灵这套书哈，蓝精灵是中英双语，可以孩子们在边看边学英语，这套书是不是也是这样？ 这套书里面主要的就是故事情节。 哦，主要就是 重在一种情节的搭配。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我们选了33个故事嘛，它有不同的风格，有的呢是侧重幽默，有的是让小朋友感觉步步惊心，然后跌宕起伏，有的呢又让人觉得很活泼可爱，是好像是一个拼盘一样，让大家在里面寻找自己最想要的那颗果实。 哦，哎，那我理解，其实孩子们在读一些童话故事书的时候，也是对他们自己大脑智力的一个开发，他可能会跟着这个故事情节去进入到自己的一个想象，然后再回到书中，再回到书里的文字去想想，哎，自己和自己想象是有什么不一样的。 对， 然后可能这套书是不是每个故事长吗？ 每个故事它我们是集结成册的，故事的长度应该是比较适中。 哦， 就是也是很建议家长可以给孩子去读，因为现在很多家长他会带到小朋友到迪士尼嘛。如果你先给他讲完这个故事，你带着这个故事让他再到现场去感受，我觉得那应该是一个更有趣的一种体验。 对，就是你再到这种真实的乐园里面的时候呢，不光是你在动画片当中看到的那些情节，因为我们有时候在讲在书里面看到的文字比你看到的影视作品更能让你印象深刻，更能打动你，因为在书里面你是能有自己的想象，你是有一个自己的理解，这个是很难得的，很难能可贵的。好，那感谢轩宇在节目的上半段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好书。在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诵读小站，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些我们觉得值得推荐给儿童，推荐给青少年朋友的一些好书，希望孩子们这个六一能够过得有意义，而且也非常的有趣味。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哎呀，你怎么黑了好几个色号啊？ 装修跑建材呀，总觉得自己买放心，顶着大太阳折腾死我了。 这得费好几箱油吧？你可真会过，为什么不找全包圆呢？999元一平米，啥都管了。 这么便宜，不是怕材料不好不环保吗？ 都是大牌子，环保不达标还退你钱。全屋实木家具，卫浴和电器还全面升级了。 升级还是999， 还是999。400-606-8866，快问问吧。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重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益，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重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重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乐享端午，感恩父母。6月18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11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喇叭，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匣子，夏天自由大的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他太想把奶奶留下。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雁，宿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FM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继续品味，好好读书。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诵读小站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静乔。今天我们请到了博集天卷的童书编辑姚轩宇，和我们一起分享经典的童书。欢迎轩宇。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嗯，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是跟大家分享了像毕淑敏老师的心灵成长书，还有刘墉老师的一套青少年，有助于青少年增长智慧的书，以及两本来自国外的经典童书《米老鼠》和《蓝精灵》这样的两套书。可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套书单里面呢，很丰富，既有国内又有国外，而且大部分呢还都是很经典的这样的一套书。但是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也说了，我们在今天姚轩宇同学推荐给大家的这套书单里面呢，还有关于历史的，因为孩子们呢也需要了解历史。那对于孩子们来说，其实如果读厚厚的历史书的话，会觉得很枯燥，会觉得自己读不下去，或者是在那个书当中，历史书当中有一些很生僻的文字，很生僻的语言，他们很难读得进去，这样呢就没有办法帮助他们去了解历史。那我们今天再给大家推荐一套适合儿童、适合少年儿童来读的历史类的书。 嗯，我今天要推荐给大家呢，是陈维平老师的《说给儿童的中国历史》。在这之前，他也出版过一些关于历史类的书，也是针对儿童这个群体。这本书呢，很快就要跟大家见面了。 哦，这套书还没有出版，正式和大家见面是吧？ 对，但是马上很快了。 哦， 这是 那我们先剧透一下。 对对，这是一套非常精彩的历史书，因为很多时候家长都希望孩子是要了解自身的文化嘛。那了解文化本身对，就是一个窗口，就是历史。你要从历史中包含了很多层面的文化，然后可是 如何把这些故事都告诉孩子呢？是不是有一种好的方式让他听得进去也听得明白？因为历史很多，然后又很厚重。 如果就是说家长只是让孩子去看一些现代的历史剧的话，那很可能就会 误导 了孩子们。 对，所以呢，我们在尊重历史本身的这个情况下，然后推出这套书。这套书主要就是为了让孩子读历史，然后听历史，懂历史。 哦， 这里面涵盖了像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不同时期的一些很经典的历史故事。我们呢，这因为它这个 是讲故事的形式来跟大家讲历史， 对对对对对， 是吗？ 对。然后呢，因为我们是说给儿童的中国历史嘛，所以说呢，每个故事是配有音频的。之后这个书发售了以后呢，大家扫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平台，你们可以听到那个音频。就算如果你没有时间给孩子读的话，听音频也可以啊。音频就是讲得非常的清楚。 那我很好奇，这个音频是就是作者本人在给大家讲吗？还是我们请了专业的老师给大家讲呢？ 这个就留个悬念了， 也没有办法提前剧透给大家，是吧？ 但肯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因为现在很多书都是在做这种立体方面的这种打造和包装，会给它配有音频，甚至还有视频，包括文字结合在一起，让大家有一个更充分的一个了解。就是现在大家可能眼睛的负担确实有点重， 对， 所以有的时候是需要听一下的。诶，那给孩子们讲的这个历史和其他的讲给孩子讲历史的童书不一样的，除了咱们刚提到的有音频这方面，还有哪些吗？ 就是从语言层面嘛，我们不能站在一个成人的角度去写孩子的书，而是用孩子他们比较容易接受的一种语言风格、文字风格。就是在这方面就是我们很用心。 就是说从语言上面让孩子们去读的时候有一种亲切感。 对 对, 对， 不能是老先生说教似的感觉。 对对对， 让他在读的时候觉得是不是太枯燥了呀？ 对。 那这套书什么时候具体的来跟大家见面呢？ 因为我们6月8号会有一个新品发布会。 那很快了哈。 很快了，很快了。 作者本人也会来到现场，是吗？ 会的，会的。 那我们还是很期待的哈，读给孩子们说给孩子们的历史是什么样的。 是。 而且我看到咱们这个整个的包装也不像是一般放在书架上的那些书，就是一本一本的，好像是一个玩具似的这种包装。 对，就是希望让小孩看到的时候他会觉得很吸引他，让他有一个初步的印象是个很有趣的东西，这样的话他就会引导他想要打开这本书。 首先从颜值上面得让小朋友喜欢之后呢，他才会去有兴趣打开它。所以现在我觉得图书编辑，特别是童书的编辑们、编辑老师们也是非常的用心，将各种各样的方法吸引小朋友们去读书。那今天呢，非常感谢轩宇来到我们直播间，来到诵读小站，和大家分享了一套他认为在六一期间需要送给大朋友小朋友的一个书单。我觉得今天所有的书不只是小朋友可以读，我们大朋友也可以拿来一起读一读，可能会让你在这个童书的文字当中找到自己内心的平静。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我们做的一个探访。因为诵读小站正在进行的是北京十家新型阅读空间的探访，那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一家非常有北京特色的书店，角楼图书馆。大家可以去那儿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读书氛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走在东南二环，你会发现在护城河内侧东南转角处有一座角楼，巍峨耸立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这座青砖灰瓦的建筑古朴庄重，河水里还倒映着它古色古香的倒影，这让人禁不住想为它拍照。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我就遇到了70多岁的葛大爷，他是一位摄影爱好者，他的相机里就有各种角度拍摄的角楼， 一直在拍他们。我这照片还特别多，就这是今天拍的，拍的他们。你看，这是人家那个随署来那个参观的，就是这为什么这么拍，就是说用于远处拉着，把咱们这儿很多这个东西都能看见。 如果只看外表，那谁也想不到，这角楼是一座现代化的图书馆。沿着河边的龙潭东路走到角楼，正门写着它如今的名字，东城区第二图书馆分馆，角楼图书馆。推开角楼图书馆的大门，古琴悠悠，首先看到的是一扇家门。东城区第二图书馆地方文献部主任马宁接待了我。 现在我们在这个区域，你看就进行的是那个展览，这个展览是我们定期更换，然后我们举办的展览呢都跟北京的这个历史文化有关。你看像这个王佩坤先生，他画的就是那个北京的门，他这个画展的名字就叫记忆老北京之门。 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个就是也是画的， 对对对， 特别的逼真。 它这个是在，好像是真的是在一个老门上这个做的这种画。 除了陈列的画作，靠在墙边的几个展柜里还摆放着很多老北京叫卖用的家伙事儿。 你看这边呢是这个北京的这个胡同的声音老物件展览，这里面陈列的呢都是北京那个过去就是叫卖的那些响器 啊，叮当车的铃铛， 对对对， 财铃， 对，像这个你看就是剃头用的这个换头，过去嘛在那个胡同里啊，在这个自个儿家里住着，那你不用出门，听到外头那个声音你就知道是那个摇着摇铃的那是游医啊，就换头一响噌一声啊，那是剃头的来了。 这些老物件带着特有的沧桑感，仿佛让胡同生活的家常味道得以神奇的再现。 后面是这个活动为主啊，我们的场地并不大， 我们的主题是岁月，今天都是新来的读书会的成员， 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亮音读书会的活动，它完全是我读者然后他们自发的组织的这么一个读书会，然后每周一上午在我们这儿举办那个活动。 我说流行音乐的魅力在于音符的跳动，而歌词恰恰是掩藏心底的秘密，只是这个尘封的故事要隔许多年才被耳朵听到。 就是亮音读书会的发起人赵红丽。 那您本身原来是做什么工作？ 我本身原来是商业，后来是因为我的左眼就突然失明了，后来恢复过来，专家呢就说您不要过多的这种电子屏幕的对眼睛那什么，所以就把工作辞了。正好角图是2017年10月28号开馆，所以我就天天上下午参加这儿的活动，就是春节之后突然想做这么一个自己作为一个志愿者吧，看看那个组织一个公益活动能够就是说让大家人受益传递美，就是这么一宗旨。基于现在也办了2个半月了吧，已经是第9期。 马宁说对于这样的普通读者而举办的活动，图书馆会给予最大的支持。 刚开始我也认为很多就是附近的应该居民来参加的多，但是真的是有的是从很远的，从大兴每周专程跑到这儿来参加这个读书的活动。我们是免费提供场地，如果需要我们做一些这种投影啊什么这些工作什么，我们都会无偿的帮助的，不影响我们正常的那个活动安排的情况下，我们都是尽量满足他们的需要。有的时候活动排得非常满，还要加场。 把自己想象成一株白莲，在某个有雾的清晨亭亭开放。 活动还在继续，我们就悄悄离开，转向二楼。 这个现在我们要上的就是二楼，二楼呢是东城区第二图书馆地方文献部的那个全部馆藏，基本上有藏书7000多册，主要的都是围绕的北京的历史文化。 来到二楼，满屋的朱红油漆书架还有吊顶提醒着读者这儿是一处传统建筑。有几位读者正在方桌前看书，我们也压低了说话的声音。 因为上来之后我们就看到有这种四方的中式的桌椅，然后这个区域还有很多蒲垫，这个还挺有特色的。 这都是这个阅览区，当时我们就是觉得室内的装修稍微让大家觉得既有老北京特色，但是又要那个轻松舒适一些，所以把这儿呢就开辟了一个，就铺上木地板，然后买了一些蒲团，大家呢愿意可以席地而坐或者坐在蒲团上看书。 和一些图书馆书店可以把书借走买走不一样，这儿的书只能在这儿看而不能带走。 馆藏资料呢比较珍贵，而且大部分图书都是只有一本，所以在这里呢就是不能那个借走，只能在这里那个查询资料。在这里呢不用办任何证件，就是大家随时进门，然后可以自己的就是随意选取图书浏览。 那咱们再往上走吧，去三楼去吧。 以前天气冷嘛，这个三楼平台没有开放，现在那个春暖花开了，我们等于三楼呢又进行了更多的这种装饰。你看我们有荷花缸，里面养了荷花金鱼，让大家上了好像更能感觉到这种这个 原来老北京小院的这种。 哎，对对对。但是我们这个现在规划还在进行之中，还没有完全的那个布置完成。 咱们从这边看到的是 外面就是护城河，对。 这边过去，这边看过去也是护城河，是吧？ 角楼它这个地理位置就是在过去咱们北京外城的这个东南角，它是区别于北京外城那个其他城门呢，就是一个单独的这么一个建筑体。过去它的作用呢，就是起这个防卫的作用，因为当时在明代嘛是天子守国门，那么北京呢当时受到这个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那么为了加强北京防御的需要，就在北京的内城外面呢修筑一圈外城。当时呢想围绕着这个内城啊修建一圈，形成一个回字形，但是后来呢因为这个财力的不足，只修建了南边的一半，形成了现在北京城郭的这种凸字形的格局。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北京外城的东南角。 哦，咱们这个角楼是原来保留下来的吗？ 不是，这完全是复建的。这个角楼它在历史上是1951年吧，城台就被拆除了，然后1957年以后北京的这个外城的城墙就被拆除了，所以它已经没有了。咱们是2013年吧，等于是这个方案经过北京市政府批准，开始那个复建这个角楼，然后到了2016年的7月7日是最后这个竣工验收完成。经过那个区政府的决定，等于把它交给这个东城区第二图书馆作为它的一个分馆，然后打造一个老北京特色的图书馆。所以我们是在2017年的10月28号开馆的。 从三楼的平台走回到二楼，我来到了图书馆运营团队的办公室，负责活动策划与宣传的李明正在工作。我注意到办公室里有一个时间表非常醒目。 我们的活动内容还是要围绕我们最北京的这个定位，体现老北京这个文化呀历史这个特色。每周的话大概有7-8场，一个月也得有30多场吧。您看这个表上也已经密密麻麻写着了。 作为角楼图书馆品牌运营的一名工作人员，李明非常的骄傲。他们这里开展的群众文化活动常常会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 互动体验类的活动在我们这儿基本上是秒抢，就是预告发出这个10分钟半小时啊，基本上这个名额就被抢完了。大家还是喜欢参与这种互动体验类的活动。 开门迎客只有200多天的角楼图书馆，每周开馆的时间达到70多个小时，目前进馆人数达到52000多人次。在采访中也让我感受到这座小巧精致的图书馆特有的人情味儿。周边的居民有空来坐坐，而这里举办的特色文化活动也是吸引了全城的热爱北京文化的读者前来参与。运营团队的负责人告诉我，未来角楼图书馆还将和出版社、书籍作者、文化机构展开深度的合作，共同研发打磨更多的符合现代读者需求的优质阅读及体验活动，将阅读推广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延展。以上就是今天诵读小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为您送出的开心茶馆。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俄罗斯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少熬夜，俄罗斯呢位于欧洲板块，对于处在亚洲的中国球迷来说，难免又要熬夜看球了。不过近期官方发布的赛事安排却让不少球迷十分欣慰，看球基本都在0点之前，部分比赛会放在凌晨2点进行。